路没说暗号啊。 没说？ 哦，他说的是山。 山？ 嗯，他还说车站。 我就是到车站来和你接头的。 谁派你来的？ 我们掌柜的。 掌柜？小八路没说掌柜啊。嗯，你暗号不对，东西不能给你。 说完话，说书人转身就走。阿贵见到战略进攻图没有到手，又想到了用苦肉计，他跪在了说书人的面前。 说书大哥，我求求你把这东西给我吧，我回去交给掌柜的就没事了。说实话，我想家，我想我媳妇儿，我秦桂儿活了大半辈子连个根都没有，可怜可怜我吧。你们鬼子一进城，我的家就保不住了，把这东西给我吧。 快起来吧。那好吧，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的掌柜如果是抗日的啊，不是八路军，我可以给他，你可以和媳妇儿团聚了。哎，你们俩干嘛老跟着我？ 跟着你找八路啊。 对。 嗯，那好，咱们一块儿走吧。哎，把武器带上。 好。 好。 哎， 干什么？ 那个东西真在你身上吗？ 嗯， 不是，你怎么暗号都不知道？ 怎么，你不相信我？ 在他身上，我亲眼看见的。 哼，你能给我看看吗？ 嗯， 糟了。 嗯， 换衣服的时候掉在地窖里了。 四个人又回到地窖，找到了战略进攻图。之后他们走到了一座庙前，穿着鬼子服的秦桂用枪逼着其他的三个人交出战略进攻图。没想到佐佐木的部队就驻扎在这个庙，秦桂等四个人的举动被鬼子的一个哨兵发现了。 把东西交出来。 哎，你们什么人干活？什么人干活？ 我抓住三个可疑分子。 拿出来。 哎，把手举起来。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别动。 汉奸。 什么？我跟你们说过，谁再叫我汉奸，我就揍谁。 你打过我了？ 你先打的我，吃烧鸡的时候。 一人一次。 在日本兵出来的时候，顺子已经跑了，秦桂就把说书人和老妖带进了庙里，并向佐佐木解释他们的身份。 这两个人，只是有些可疑，不像什么正牌的八路。你看看， 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的干活？ 鬼子问你们在什么地方干活？ 哼，汉奸。 汉奸？ 小胡子想抽旱烟。 不行，走狗。 呸，他抽烟都不行，你还想喝酒？毛病太多。 哼。 哎，让他去。 老妖发现了自己弹棉花的弓，就朝着弓走了过去。 阿迪认识这件乐器？ 哦，当然认识。乐器？ 这叫单弦琴。 单弦竖琴 啊，对，单弦竖琴。 他的会弹。 哎，鬼子问你会不会弹？ 废话，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弹棉花的。 他说他是音乐世家第三代传人。 哦，音乐家。音乐家，你过来， 过来。 音乐家，你得弹一曲，唱一歌。 我小学音乐教员。 嗨，老幺，唱一段。 嘿，你的说话噪音太大，对音乐家讲话声音要温柔一点。 对，老幺哥，弹吧。 弹你的狗头。我真想把你脑袋瓜弹开，看看你的狗脑子到底是什么。 他在调音，说这种乐器没有棉花弹出来不好听， 让他演奏。 哎，叫你演奏。 听到要给鬼子演奏，老妖的倔脾气就上来了。秦桂只好到老妖面前劝老妖。 老妖，这帮鬼子可是杀人不眨眼呢，要想活命就得弹。 说书人也来劝老妖。 老妖，弹吧。 啊， 老妖弹了那么几下，佐佐木啊以为演奏要开始了，立刻下了命令， 全体欣赏音乐。让他开始吧。 开始吧。 为了活命，老妖只好现编一曲。秦桂这时候坐在佐佐木旁边给他讲解。 他棉花喽。 这是歌曲的开头，他站在高山上在呼唤自己的心上人。 哦，心上人姑娘。 对，这姑娘姓谭，叫棉花。 多好听的名字啊。 弹棉花喽。 他怎么还在喊呢？ 山高路远，谭姑娘听不见。 谭棉棉， 哦，花儿子。那件乐器叫什么名字？ 哦，那个叫 木鱼。 啊，不，木鱼是圆的，这个叫木柄， 打节奏用的。 啊，对对。 好，你去打木柄。 我。 于是老妖、秦桂、说书人就一块现编了一首弹棉花的歌。 弹棉花呀，弹棉花，蓝金莲弹成大亮马哟，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哎呦嘞呀嘞，哎呦嘞呀嘞。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那个姑娘要出嫁。弹棉花喽， 弹棉花，半斤棉弹出八。 棉花弹成了新棉花。 我。 歌词大意是， 这是一首呼唤爱情的歌曲。只要唱这首歌，你的心上人离你再遥远，也会听到你的呼唤，来到你的身边。 哦，音乐的力量。 你们听着，要是遇到了中国的花姑娘，你们先不要动粗，先唱这首歌，听见没有？ 听见了。 让他教这首歌。 嗨。 秦桂骗佐佐木说这歌啊是呼唤爱情的，于是佐佐木叫鬼子们一块唱，但是佐佐木却发现秦桂没唱。 嗯，你为什么不唱？ 我的声音太有魅力，我一唱，姑娘们就会来到我的身边，扑进我的怀抱，太麻烦。 你说你一唱，姑娘就会来？ 嗯， 姑娘就会扑进你的怀抱？ 啊，对对。 那你唱，唱不来姑娘，你就死了死了的。嗯。 哦。 塔棉花喽，塔棉花，把金棉弹成八两八，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哎呦，不弹还是那旧棉花。阿英阿英，你在哪？许可把你来牵挂。阿英阿英，你快来吧，阿英阿英，你快来吧，快来吧。 秦桂一回头，却意外地发现阿英就站在庙堂的门口了。 阿英， 阿桂， 阿英， 阿桂， 阿英， 阿桂， 阿英， 阿桂。 音乐的魅力。 阿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来找你啊。 三年花落三年花，三年面谈能发两发 呀。回家等我，要是落在他们手里你就没命了。 那你呢？ 不要管我，你快回家。赶快回家，把这个带回去，千万千万别走。记住，你快走快走。 阿英带着战略进攻图回了家，鬼子们继续唱歌，附近的村民闻声赶来，鬼子们仓皇逃走，双叔人和老妖借机溜了，秦桂被鬼子带回了县城。几天后，秦桂找了个机会逃出了鬼子窝，立即回了家。 阿英。 谁呀？ 我。 阿桂呀。 是我。阿英，快开门。 哦。 门。 就在阿英准备开门的时候，阿桂被天天在家门口等他的说书人和顺子抓到了旁边，而老妖正好走到了门前，被阿英扑了个满怀。 阿桂，你可回来了。你知道吗？你外出受伤这么久，我一个人在家里多害怕。 知道 知道知道，你还不上个信回来。啊，你是谁？ 我谭苗。 阿贵。 阿英，先别抱我，收拾东西马上出城。 啊 好， 快进来。出城再说。走。 秦桂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就把老婆阿英、老妖、顺子等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老妖等人向秦桂索要战略进攻图。 嗯，干什么？东西交出来。让鬼子锁走了。 什么？ 我早就说过他是汉奸， 他还抽过咱们的嘴巴子。 给我打。 你谁敢？他问你要什么？ 你还问呢？当时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把东西藏好，你怎么就没藏好呢？ 哎，你让我藏什么呀？ 就是我给你那个小包。 在这儿啊。哎，你看。 我的好阿英。 请把它交给抗日部队。 赵铁道。 嗯，这个时候二柱子带着八路军的通讯员出现了。 是你， 小八路， 是你，这是我的东西。 没错。 嗯， 等等，暗号。 哦， 暗号。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错了， 错了， 错了。 你好好想想，山清水秀。 哎， 这就对了。 哎，左左木在我身上搜去的是什么东西啊？ 原来原先秦桂在庙门口看见了说书人的唱词，秦桂以为那是战略进攻图，于是揣进了怀里，被鬼子给搜走了。此刻在鬼子的老窝，一个汉奸正在向丰田读着唱本呢。 八路军真叫棒，东南西北打胜仗，来无影去无踪，打的鬼子找不到东。 这是什么 唱本？ 唱音乐。八嘎，我送你上军事法庭，你听见没有？ 嗨， 滚出去。 战略进攻图最终被安全地交到了八路军的手中，而说书人老妖、顺子、秦桂等几个人也意外成为了抗日英雄，故事以一个圆满的结局收了场。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继续开心快乐一番，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刚刚带您回顾了经典抗日喜剧电影《巧奔庙逃》的精彩情节。精彩的电影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电影背后的那些故事。影片当中魏宗万的角色是一个弹棉花的手艺人，为了让这个表演更传神，他想找一个真的弹棉花的师傅学一下。其实在影片中魏宗万弹棉花的镜头不过10秒钟左右，实在算不上是个重要的情节，所以听说他要学弹棉花，一些年轻演员就劝他装一装就算了，不用真的去学。不过魏老那认真劲儿一上来，谁也阻挡不住，他不但告诉年轻演员你们得端正工作态度，还以身作则，一连一个多星期，魏老每天都要拿着弹棉花的工具练习上那么一阵儿，直到拍完了弹棉花那场戏才停止了练习。不过和预料的差不多，魏老弹棉花那场戏并没有引起观众的特别注意，只有剧组的人才知道他为了这十秒钟的镜头付出了多少的汗水。不过正所谓东边不亮西方亮，后来魏老、黄宏、徐玉坤一起表演的歌曲《弹棉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的欢迎，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很多人都把这段歌曲作为手机的铃声了。可以说这段歌曲编得巧妙，唱得更妙。啊，影片幕后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今天的电影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旅程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巧奔庙逃的经典插曲，就是这弹棉花，由魏宗万、黄宏和徐玉坤三人演唱。好了，娱乐大篷车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咱们不见不散。 弹棉花呀弹棉花，看今年弹成八两，哎呦，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到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哎呦嘞呀嘞，哎呦嘞呀嘞，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那个姑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